顾元白虽不是开国之君，但其文治武功早已不输开国之君，大恒早已被他一手掌控，正是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时候。自从他掌权以来，诗词歌赋杂曲杂文产出的量便多了数倍，这背后体现出来的便是无人可否认的盛世。顾元白注重农事、军事和经济，对待百姓们的各种土地政策优渥至极，百姓们逐渐吃饱了饭，开始注重更多的东西。天下四面八方对顾元白和当今盛世的赞誉每日不绝。顾元白原本看这些诗作还觉得有些夸大，但亲自出巡一次之后，他便知晓这并不是夸张。热爱着自己国家的诗人们看着如今的太平日子，他们的一腔骄傲自豪无法言说，只能寄托于诗词歌赋之上，竭尽全力地想要同后人表现出他们如今过的日子是多么的幸福，大恒又是怎样的美好。上到九五之尊，下到采莲女郎与砍柴男二郎，都被他们写进了诗作之中。而盛世之中所做出来的诗作也大多都是轻松高昂的，好似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只待船只乘风破浪的那一天。诗作一多，不说其他，只单单一个炕床便留下了许多传世名作。以顾元白这个后世眼光去看，其中不少都是可以被收入语文课本的水平。他有时候略带调侃地在想，以后的后世除了唐诗三百首外，会不会还有横诗三百首。这个想法在此时听着这些孩童背诗时变得更加预感强烈了起来。孩子们背完诗后，顾元白笑了笑，低声吩咐了田福生几句，田福生便带着小太监上前分发了些样貌精致香甜可口的糕点。孩子们惊喜地睁大眼睛，拘谨地伸出手，笑出一口牙，彼此偷偷对视的眼神之中是掩藏不住的欢喜兴奋。田福生笑眯眯地道： 去吧。 孩子们红着脸蛋跑走了。顾元白一直在龙兴府留到了七月初，便转了陆路沿江南东走。在前去两浙之地前，他先去了京湖南瞧瞧金铁之矿，安抚曾经经历过反叛军暴动的京湖南百姓。顾元白做事一样样的来，不急不缓，地方上的官员一个个的见，功绩一样样的查看，有罪的处置，有功的加官。一路上因着他曾在南下之前便放言无需奢侈以待，各个地方官员也知晓他说一不二的行事风格，并未出现表里不一的迎驾行为。在京湖南辗转半月，圣驾才朝着两浙而去，途中经过江南边界时，楚卫特来拜见。 圣上，此处不远便是臣熟识的先生隐居山林之地，先生备爱赏画也爱作画，不止德才兼备，藏画也是极多，圣上可要将这位先生召来见一面。 顾元白其实对书画并无兴趣，书画所代表的价值对他这个俗人来说才是感兴趣的东西。他瞧着楚卫眉眼间藏着期待的模样，想了想， 路途可遥远？ 并不远，先生就在十里之内。 这么点路还将人家隐于山林的居士叫来做什么？去瞧人家的话，难不成还让人家带来吗？摆驾，朕自个儿过去，恰好还可以瞧瞧山水，歇歇眼。 山路无法行马，顾元白便兴致盎然地徒步往山上爬去。这山坡度挺缓，但顾元白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底子，还没爬到一半，他就已经脸色苍白，硬生生地在大热天冒出一头冷汗。楚卫第一时间发现他的不对，着急将他扶到树下休息。顾元白手指有些微的颤抖，他将指尖收到袖中，冷静地平复急促的呼吸，吸气吐气。一旁人送上凉茶，顾元白瞥了一眼，低声道： 用白水加点盐。 他应该是中暑了，头晕，眼底一片黑，胸口发闷，还有些恶心，最起码也是轻度的中暑程度。顾远白将手放在腰带上，在楚卫惊愕的目光之中将腰带抽掉，脱掉外袍。楚卫倏地背过身去，衣角在地上划出一个半圆，白玉耳朵红得几欲滴血。顾元白干净利落地将衣物脱得只剩里衣，他松了衣带，让领口不再这么紧绷。田福生和太监们连忙圈起他手臂和腿上的衣物，周围人满头大汗地挥着扇子，凉风习习，风从四肢和胸口灌进，顾元白这才舒服了几分。里衣本就洁白，露出的手腕和半截小腿竟然比里衣还要白上半分，透着白玉一般莹润的光泽，周身绿意浓浓，给他成了衬托。楚卫过了半晌才忍下羞意转回身，御医正在给圣上把着脉，宫室官员围在圣上身边，楚卫看得清清楚楚，有些年轻官员的眼中闪躲，以面色通红的不敢多看圣上一眼。圣上威震四海，声名赫赫，恐怕不少人现在才想起来，除了那威仪和尊贵外，圣上的容颜也是一等一的绝妙。楚卫不由有些不悦，看到常玉言凑笑着到圣上身边关心时，这样的不悦更为深重。冲动一时起，他上前不由分说地从常玉言手中拿走折扇，似有若无地遮住圣上的一角。 圣上，不远处就有一处溪流，您可要去那处寻些清凉。 歇会儿再去。 寻到空性大师开始，到如今已有七年。顾元白本以为自己的身子骨再不济也不怕爬个山，未曾想到太阳大一点就已经有了中暑之症。他也想去溪流旁凉快凉快，可他懒得动。 要是薛远在这儿，恐怕早就背着我这个懒人过去了。 顾元白出神了片刻，楚卫瞧着他的神色莫名有些心慌，头一次失了规矩的道： 圣上。 顾元白被陡然唤醒，他的眼眸重新映入眼前的这一片葱翠悠悠，回首对着楚卫笑了。 何事？ 楚卫垂眸，遮掩住那些并不光明磊落的小心思。 臣同常大人去给圣上取些溪水来。 常玉言一直站在旁边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楚卫，此时才出声： 楚大人说的是，圣上还是用些凉水擦去热意才好。 他们二人一说，周边的官员们也跟着出声要去，也想让圣上看看他们的忠心。顾元白颔首应允，围在这儿的人顿时少了一半。在这些人搬水来的时候，东陵卫又找了一处阴凉的好地方，顾元白歇了几口气，站起身去往阴凉地。途中经过一棵大树，树根虬结，枝叶繁茂到不透光。顾元白正要从树下穿过时，一阵风来，伴着骤然响起的悦耳声音。顾元白脚步顿住，他顺着声抬起头，在错杂的枝条之间见到了垂落的长长木剑，微风一动，雕刻的木剑下碎石碰撞，羽毛随风轻飘，声响清脆。这是一个石头羽毛做成的毡风铎。毡风铎类似风铃，是古人拿来探风和祈福的东西。 在上山的路上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？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